政治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4，My Radio Android 和 iOS 手机应用程式已经上架了，大家可以去 Play Store 下载最新应用程式。 iPhone 用家可于 App Store 下载 iOS 手机应用程式。想用手机收听或者收看 My Radio 最新节目，就要快点下载啦。 云家油浆球场是他的玩具，韦拉走了，没人记得了，没人记得了，他就开始他的魔念就出来了。加里利维尔明确地指出阿仙奴当日三条战线前中后怎样如何被该换掉的球员切断，或者一些质素比较低级的球队就很容易被他汤穿的。但是问题现在爱华顿都做得到，同样是可以汤穿你，那些质素比较低的球队就叫阿仙奴，就叫阿仙奴的扑街。 热血大球场星期一四晚11:30，星期五晚11:00，加长版密切留意。 哦、你想不想黃人大是誰，即是你算命根本就不知道黃人大是誰，他只不過在巴士見到他的廣告，有個黃人大，他好像又搞社會運動，現在又開show，什麼人來的，跟著何俊仁就立刻撲上來，無端端有錢開show，錢不知道在哪裡 來的呢，你不開show要錢的嗎，開show是收錢的，屌你老尾，淨執40多萬啊，兩個人做那個棟篤笑麥當匪類，還有很隨便的show添啊， 喂你大哥，你真是你的事重要真實啊大哥， 白認為我們的進步民主派成日追擊個民主黨，跟住公民黨都唔放過，咁究竟係咩原因咧？佢係諗唔明。 佢唔想有生之年見到個黨亡黨啊嘛！ 個黨點亡得啫？我已經亡咗兩個黨啦。 果然係未老，轉數仲係好快。 主持谢义芳、宋景辉、李伟贤、钱建荣。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叫咩名啊 ？Katie Tan 啊，咁啊，即係支持我哋五位嘅年輕嘅主持咁樣啦。我哋又即係多謝你嘅， 多謝，多謝曬。 做咗第三集為第一次俾人 賺，係啊，咁俾人賺啊，係真係冇啊！ 我覺得唔使俾人彈咧，其實都已經係 還曬。你第一集講啊嘛，我哋唔係換掌聲，我哋換拳頭啊嘛。 係啊，冇冇換到拳頭啊！ 用拳頭換到變掌聲，我哋都算係咁樣啦。交代到啦，系啊，咁啊，好啦，头先我哋讲紧呢个假期啦，呢个工作假期， 我都系补充句，唔好日本啊， 得啊，我哋继续讲。 咁我哋其实我哋讲下我哋自己去嘅假期，即系现兜兜俾钱去嘅假期。啊，咁啊，第一样嘢啊 ，book 机票啦。book 機票冇乜趣事嘅，我諗 冇嘅，有嘅。 有咩趣事啊？冇講，冇講埋都冇嘢，講其他。 酒店啦，酒店就有啲怪異事有冇發生過啲靈異事件咧？ 哇！你講到有啲狂， 即係我哋啲有啲朋友咧，就通常就話一去到酒店就敲我哋門先，咁樣。係 咯，啊，咁係酒店嘅慣例嚟嘅。 係啊，跟住就 唔係喎，我真係冇試過。 但我從來冇試過嘅， 我都冇。 咁啊 ，touch wood 我從來冇領嘢嘅。可能啲即係啲即係正氣凛然啦， 我唔 係 嘅， 可以有嘅，我嘅， 從來冇遇過呢一回事啊！ 咁你有冇聽過呢啲咁嘅 事？ 即係唔少你有講咯，大佬。 冇，但係我自己親身經歷嗰個，我自己親身經歷嗰個就唔係去旅行嘅。 是香港的酒店來的。 那你講來聽一下，都是酒店而 已，都是酒店而已，不過就不是旅行的，這個就 不是，你不去旅行不要緊，你還要講吧，你講吧，沒 有，其實那那期呢就搬屋，就租了幾個月的父母式住宅，中途住住先，好了，好衰不衰，我媽就發覺隔離那個單位有一日呢就很多人在門口報住，很多人報住，但一問那個問，哎，啊，保安哥哥現在發生什麼事啊，間房，哎，沒事沒事沒事沒事沒事，咁阿媽其實都好， 冇事冇事， 系啦。通常佢執話冇事咧，就通常都有事嘅，呢啲都唔出奇嘅。 咁間房發生好多人圍住，咁間房發生咩事？ 呢啲不揚外宣啦，我亦都唔可以肯定嗰間酒店曾經發生呢件事嘅。但係通常 唔係你講係究竟係咩？ 俾咗三秒你啊， 係俾咗我，其實我聽唔到。 其實基本上不外乎都係有人發現咗啲物件咁樣啫嘛。 發現 唔係咩物件？你講俾我聽， 避孕袋都可以 係咩？講俾我聽， 真係30秒俾你，你仲喺度 賣嘢 㗎？即係屍體發現案咁，應該就係咁好啦。咁嗰間酒店冇衰嘅，咁洗衫咧就一定要去後巷，某幾層嘅後巷有洗衣機，有幾部嗰啲洗。 跟住咧， 咁好啦，咁有一日，咁都要洗衫啊，洗衫。 跟住咧， 咁去到洗衫嗰位已經發覺有問題噶啦，你會成個感覺就好緊張，好想喳喳淋，放啲衫入洗衣機走，係離開，因為正常你要等一個鐘啊嘛，你係想離開個地方咁。好衰唔衰咁啲門咁樣可能叉埋啦，咁開始發生啲好詭異嘅聲咁樣啦，咁好啦， 我洗衣機轉咗緊， 唔係啊，道門啊，啱啱都係放緊洗衣粉入緊錢嗰陣時嘅時候嚟啊，咁好啦，喳喳咁啊，唔好煩啊，快啲喳喳咁放低衫， 係 啦，跟住好啦， 心思不妙 啊 ，OK 啊， 一轉身 嚟了，我開始 就發覺有個黑影咁閃過。就喺个后 厅，黑影轮 咁，系咁我有黑影。 通常当你咁样嘅情况，你已经顶唔顺啦，咋谂？咁啊一支箭咁冲翻去房嗰度，咪咋咋谂啊？过埋几人几层楼梯 lift 都唔搭啊，咋咋谂？翻翻去自己间房度，阿妈你去收衫啦，好唔好？ 哇！ 唔係，但係你 話呢個人就係孝心咯， 即係幾有孝。唔係喎，你阿媽， 我成日啲話啲鬼搞啲不孝子，我知唔 話。唉，我真係唔係喎，但係你阿媽學熟數喎。 我媽 有冇啲咁嘅？ 佢唔係法術嚟㗎嘛？ 唔係， 計數都一樣啫。 即係如果你啲咁嘅情況咧，我哋啲師兄教落嘅，一有啲咁嘅閃過咧，係得一個方法可以解救嘅啫。 係咩事先，大師？ 講粗口。 啱啱想講，屌 你老母咁樣啊！ 哇！你笑住口嚟講，我唔驚你真真大聲啲 講，真係㗎，真係叫屌鬼啊！你呢叫 係要大聲， 真係㗎。 點解要屌佢咧？ 喂，氣嚟㗎嘛！ 即係咁樣，吼咁樣啊！我話大聲都得㗎。 即係我唔係我公以前打遊擊都係， 係啊。 咁佢喺山度遇到啲事咧，有時好靈好靜㗎嘛。佢點樣佢踎低咧，就即係攞手刮個頭啊！佢話啲人有啲火，即係搲嘅時候，你個火起咁樣。即係我諗，即係同。跟講粗口都差不多，你都揭絲帶你 咁睇咁啊！你老母咁嗰啲，仲有第二個方法， 係啦， 仲有第二個方法嘅。如果你連講粗口都覺得嗰件事幫唔到你咧，就做第二個方法啦。 點啊 ，Oliver？ 除褲 哦， 我條正氣出嚟就冇事。 喂，等先，你冇呃我嘅，真係後面嘢，我唔想記住。哎，仲咁中計啊！ 你咁講出嚟唔啱。呢個旺角整件老鞋狂咧，佢就話我睇我天男嘅。 喂， 食芝麻糊咪要除裤咯咁啊？ 诶，芝麻糊， 本来而家遇到烂仔有决定啊，听下天南啊，周慧莲讲攞条正气出嚟，呢个咪差佬拉咁啊？入你数嚟讲，都系讲粗口啲， 讲 粗口 啦， 咁你唔好地地讲喎， 啊，我哋唔好地地讲咯，我哋冇底噶嘛。 喂，等先，我嗰阵时成日听咧英国啲酒。英國嗰啲 B&B 咧，即係嗰啲咩啊？嗰啲叫做一日酒店咧，嗰啲 B&B 咧好， 有啲位好餐連埋張牀咁樣。 係嗰啲，喂，有啲好似好猛鬼嘅。 唔係佢正常咧，英國你嗰啲 B&B 都大屋嚟，啲大屋通常過百年以上。 哦， 咁佢有一兩隻嘢唔係好奇怪嘅呢啲，即係你遇到呢啲。 唔係你其實好似我記得你做嗰啲短期嗰啲咩啊？喺英國咧住屋嘅時候咧，係咪嗰間屋裏邊即係嗰啲？呢度算酒店的地方啦，咁係咪有間屋裏面有啲鬼故？ 唔係，其實都有，即係譬如話我住宿舍噶嘛，宿舍咁宿舍唔算酒店啦，咁焗住同佢喺個密室裏面困獸鬥啦，咁樣你即係你點都要對住佢咁樣。 唔係，但係點發現到佢先嗰個？ 其實如果你話講住嘅地方領嘢咧。 最恐怖的應該是大澳，我試過一次。 冇 交代我點解會去大澳啊？ 唔係唔係，我唔會問你嘅。如果啲嘢唔需要問嘅，我知啦。 我一個人喺大澳住啫。我一個人喺大澳住啫。我住四大概四萬五萬咁樣。咁其實一入去間屋咧，人俾鎖匙我嘅，我已經覺得間屋一開門已經唔係好對路啦。咁你我都焗住要瞓咯，我一定要喺五日喺大嶼山度做嘢咁樣。咁焗住要瞓咁樣。我原本我個頭係向個頭係向住個走廊。即我已經不入啲房，你覺得啲房係唔適合人去住噶啦，明白？即除咗我沖涼，我會行個走廊入去裏面沖涼之外，其實我唔會入嗰間房。你嗰間房已經陰陰寒寒，咁我決定瞓廳。 嗯， 咁瞓廳咧，咁原本我都係諗住正常腳就向住個露台啦，咁啊嗰種咁嘅瞓法嘅，但都好覺得不安啊，因為你睇唔到前面嘅，你感覺後面有嘢嘛。咁我索性就個頭向住露台，個面就向住個走廊咁嚟瞓。咁其實咧，基本上大部分時間，因為我開電視咁樣望住前面嘅電視機喺度睇緊，好多時間其實你見到有個人企咗喺走廊度。 係係房嗰個 去廁所啫係嘛？ 街嗰個走廊 去廁所啫， 唔係咁啊，係街門口大門外邊嗰個啊， 屋裡面嗰條走廊。 哦，房嗰個走廊 就去廁所啫。 咁啊，後屘就電視嗰五晚啊，我同佢一樣咁相處，我心裏面就咁喂我嚟住嘅，因為我唔搞你，你唔搞我，大家相安無事。但我應承。 喂，等先，唔係喎，你講到好似有個人嘅喎，而家講到好似唔係有個人嘅喺度喎。 我就即係我唔會入去裏面騷擾你咁樣。佢又冇，佢亦都冇飄出嚟咁樣啊！即係我瞓著咗，有冇飄出嚟唔知咁樣。咁就後屘就我交翻條鎖匙俾個朋友，我同佢講：喂，你整間咁嘅嘢俾我睇下咁樣，即我話其實間屋乾唔乾淨啊？咁佢同我講乾淨，我又有打掃，都唔講呢啲啊！我話即係有冇啲哪吒嘢嗰啲咁樣？咁佢答咗我一句：你見到佢？跟住我笑， 哇！搞咗啊！揾你咁嘅玩， 即 係 其實 你唔即刻打鑊佢 嚇？你好啦，跟住佢同我講：佢話你佛教徒嚟啊嘛，你冇嘢驚啊嘛咁。佢話咁你佛教徒冇嘢驚，你都係單聲啫。 多得你唔少啊！ 即係後尾點都好啦，咁就佢交代翻俾我聽，原來即係呢間屋嘅前身係有一樣嘢嘅，咁啊就前身係咩唔講，但係好多人推測到，所以間屋咧。就好奇怪嘅，原來個屋背，即係我望到嗰個走廊位嗰個盡頭位嗰個位，嗰埲牆同後面間屋貼住嗰埲牆咧，後面間屋係咩嚟咧？係間棺材背。 唉， 所以哇，即係嗰五日係我其實幾驚嘅一次，不過都同佢 相處得 OK。 因為我每晚翻去瞓嘅時間就好夜，我天未光我就走。 哦 我冇見到有太陽過咁樣，所以我就 都話本地姜辣啲噶。睇下嗰次我聽佢講咁多英國啲鬼故，佢都唔驚，佢冇嘢啊，佢路過啫嘛。睇下依個啊， 呢個係驚，呢個 超恐怖啊！ 係呢個係驚嘅咁樣，所以咁樣就不過嗰句啦，我哋住酒店，你或者咩都好，你唔好當嗰佢有冇呢一回事咯。你成日敲門就假定咗佢有嘛，你唔好假定咗佢時候咁，你咪入到去自然做你自己嘅嘢。正所謂嗱，喺間房攞條正氣出嚟咧，就真係冇問題嘅。 咁啊， 即係其實真係嘅，我都有呢個咩習慣，我一入到房我就除曬衫褲咁去沖涼咁樣，咁啊正氣凛然咁啊，真係走咁 啊，真係正氣凛然啦， 咁啊真係百無禁忌啦，咁樣係啊，咁樣係啊，咁啊好啦，咁啊今日我哋接住嚟嘅時間有鬱敏踩場咁樣，我哋就將個 有鬱敏踩場現場版， 現場版啊，咁我哋就將翻俾多啲時間啲同事準備一下 啦，同埋我要出去霸位先，如果唔係，你傻啊！ 我張新張話有嘢食嘅，好似 咁，我哋將翻個時間節目時間就我哋縮短少少，就加翻俾佢哋可以多啲時間去做呢個現場版嘅節目。 係啊，我都要出去攞嘢飲先。 咁我哋下個月我哋繼續 廿六號 係咪？ 廿六號 咁即係5月26號咁樣 嘅 禮拜一，咁啊同大家再見啦，咁樣好，拜拜各位， 拜拜。